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年的10月都是中国全国敬老月，九九重阳节虽然已经过去了，敬老的主题呢依然延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为您播出多地养老面面观之四，为您介绍法国养老的改革趋势以及当前法国养老体系面临的挑战。我们将连线在法国的媒体人娄银给大家做介绍。另外呢，还要给您介绍一种非常好的健身方式，它源自日本，风靡欧美，这就是森林浴。到森林中洗淋浴吗？不，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森林中快步走。好，让我们一块儿开始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在许多国家，超过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也许呢是一个小群体，但是面临的养老及护理问题的挑战却十分的严峻。今天的老人就是每个人的未来。目前在法国有150万85岁以上的老人，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呢会超过500万。而法国政府每年花在医疗、照顾这些失能老人、住宿的优惠支出等等，共计240亿欧元。今年的1月和3月有上千人在法国卫生部前举行了抗议示威，要求政府加大投入改善法国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人的生活状况。政府表示呢，相关的改革政策会在2019年出台。那么当前法国养老体系里的突出矛盾是什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连线在法国巴黎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记者娄银，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在法国，老龄化的问题也相当严重。根据法国政府最新公布法国人口结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法国人的平均寿命，男性在 79.5 岁，女性是 85.4 岁。而另一份数据显示，法国的新生儿出生率较至2006年呈逐年递减的趋势，人口老龄化现象在法国越来越严重。法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根据工种和工作年限的不同有不同的规定，但基本为62岁。根据政府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法退休人员已超过1610万，每人每月平均领取养老金1389欧元，约合11000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了基本养老金、补充养老金以及补贴养老金。在法国，只要到了法定退休年龄，都有资格领取基本养老金。补充养老金是个人养老保险的缴纳情况而定，而补贴养老金是根据退休人员实际的情况，政府给予的补助。虽然政府在养老问题方面已经投入了很大的预算，但仍不满足实际的需求。今年1月，全法约7000家养老机构共同发起游行，有千余群众于卫生部前抗议，要求政府加大对老年人的福利补助，包括基本的津贴及相关的老年福利制度的改善，发展家庭养老、养老机构的改善，其中包括加强夜间护理、增加工作人员、养老机构的翻新、增加床位以及相关的老年人医疗保障等问题。法国卫生部长艾格尼斯布赞于年初表示，将于2018年底出台全面的养老制度改革方案。他提到，政府目前还在与相关工会和雇主磋商，所有具体的议程将于2019年夏天之前正式颁布。其主要涉及的方向将围绕退休年龄、养老金转换权，即是指享受养老金者在退休前死亡，其养老金可转移给未亡配偶。 养老制度的男女平等问题、工种平权问题等，政府也将通过多种方式吸收民意，共同来完成这次改革。养老制度改革专员德勒瓦也向媒体透露，此次改革的目的是想制定一个简单的方案，保障无论是公务员、私企雇员还是个体户，只要能在40年间挣了同样多的钱，就能得到同样多的退休金。退休制度改革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任前推动的重要政题之一，期间也遇到了各方的不同反应，究竟结果如何，还有待2019年具体措施的出台。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刚才是欧洲华语广播电台记者娄银就法国的养老改革与我们所做的连线。在法国，目前超过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150万人左右，预计未来几年呢，这个数字将会快速的增长。而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老龄化情况远比法国严重。在日本，目前每四人中有一人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在日本东京有一家老人购物中心，您可能会觉得它是卖一些老年人的康复器材呀、生活设施啊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老人的日常生鲜、日常食品，他们是如何做到为老人服务的？走进这间购物中心，很多细节让你无时不感动，一起去了解一下。 这家购物中心开业于1982年，在当地经营已经超过30年。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商场周边2公里范围内的老年人占到了居民总数的将近50%。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吸引消费者，2年前商场将店面重新装修，打造成了专门面向老年人的综合性商业设施。考虑到老年人早起的生活习惯，购物中心把每天的营业时间提前到了早上7点，比东京普通的商场早2到3小时。在购物中心里，综合超市、服装、餐饮店等常规消费设施中，随处可见为老人精心设计过的细节。 超市里的购物车呢，也是经过专门的设计与改良。由于车体是用铝制成，整个车身的重量呢，也是比普通的购物车整整轻了30%以上。右下方还有专门可以放置一根拐杖或者是雨伞的地方。车脚下呢，还装有可以360度灵活旋转的万向轮，推起来非常的轻松省力。收银台的柜台也是经过特殊设计，由于这个台面比普通超市低10厘米左右，因此也可以像这样毫不费力地把购物车直接推进收银台旁的台面上。 由于购物中心周边主要的客户群体是老人，超市还提供商品当日配送服务。此外，在商品的陈列上，还专门为独居老年人提供市面上不常见的少盐健康食品以及小份装食品。 为了满足不同需求的消费者选购蔬菜，一颗大白菜也会被细分成4种不同的分量销售。比如这边有最大的有这种半颗白菜，这边还有被切成1/4以及更少量的1/8颗白菜。那么甚至呢，还有专门提供给老人的一人份切好的袋装白菜。 改造后，商场柜台旁的走廊也变身成了一条180米长的健身步道，方便附近的老人们利用清晨购物之余锻炼身体。店方还在每天早上7点半开设免费体操课程，很多老人们晨练结束后都会在店内悠闲地吃上一顿早餐。据了解，改造后老年顾客在商场的滞留时间明显增加，是年轻人的3倍，销售额也上升至之前的1.3倍。越来越多的日本商家重视商品和服务细分化，一些购物中心和商业设施正在悄然变身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带来稳定客源的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与老年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让这部分顾客群体感受到更多的认同。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从地上投向天空。全世界最长的航线有多长？要飞行多长时间？如果一个人10好几个小时闷在机舱里，那会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10月18号，新加坡航空宣布，他们投入2架空客 A350 用于新加坡至纽约的直飞航班，航线的总长度是9500英里，正常飞行大约需要18个小时左右。为了适应这样的长途飞行，机舱内外都做了较大的变动。好，我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11号晚11:23，航班从新加坡樟宜机场起飞。飞行时间为17小时52分钟，较原先估计的18小时25分钟更快。新加坡航空公司使用的是空客 A350-900型超远乘客机，最多可搭载161名乘客。机上设有67个全平躺式商务座位，94个优选经济舱座位，同时取消了普通经济舱的设置。为了防止乘客与世隔绝太久会感到焦虑，航班为乘客提供30兆的免费无线上网服务，如需额外流量还可付费购买。此外，飞机上还有1200小时的电影和电视节目供乘客观看。航班起飞前5小时，新航网站显示商务舱机票全部售空。新航表示，这一航班频次为每周3次，而从10月18号起，第二架空客 A350-900 将投入服务，使得航班频次增至每天1次。据了解，新航此前曾使用空客 A340-500型客机提供过这一段旅程的航班服务，但当时机上只有100个座位，后来因为燃料消耗过大，载客人数相对较少，营收不如预期，被迫于2013年停飞。而当前科技的进步使得燃料使用率提高，成本下降，市场的直飞需求得以再次被满足。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30分，下面给您介绍一种健身方式——森林浴。您一定听说过海水浴、日光浴，那什么是森林浴呢？这就是让人们去沐浴森林里的新鲜空气。氧气不足，浑浊的空气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还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而在森林中呢，空气清新洁润，氧气充裕，一些树木会散发出挥发性物质，可以刺激大脑皮层，消除紧张情绪。像有些树木，比如松树、柏树、柠檬、桉树等等，还能够分泌杀死细菌的物质。此外，有人还提出，对人体健康有益的负氧离子，在森林里的含量呢，要比室内以及普通街道，甚至公园都高得多。特别是上午阳光充裕，森林含氧量高，尘埃少，是进行森林浴的一个好时机。那么现在北京正值秋季，秋高气爽，虽然天气转暖了，但其实呢，到北京周边的森林中去走一走、逛一逛，还是很有好处的。森林浴的提法最早是在日本提出的，那么现在呢，在英国人们也越来越多的开始说起森林浴，备受欢迎。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英国眼下正流行的森林浴。 英国沃尔瑟姆斯托湿地是欧洲最大的自然保护湿地，距伦敦仅15分钟的车程，珍稀水禽甚至会飞上几百公里来此栖息，也是森林浴爱好者举办户外活动的好地方。在这里，森林浴不仅意味着享受清新的绿色，呼吸洁净的空气和森林中负离子，还可以观察各种生物的活动，和看心理医生相比，这种选择更为自然。 I mean, there's research to suggest that people that live in urban areas and near forests are prescribed less antidepressants and are less stressful than people who live in cities, for example. So there is research to suggest that we do need this sort of thing in our lives. I think that being surrounded by, you know, birdsong and nature is really good mentally, and it really, really helps people. 自去年向公众开放以来，沃尔瑟姆托斯湿地接待了35万人次的游客。每周，伦敦野生生物基金会都会举办一次健步走和3个保护日活动，让人们能够成群结队地接触大自然。 So that's why we don't charge entry fee onto our reserves. It's been really, really popular with lots of local people, but we'll on average get about 20 to 30% new people every day when we do our random surveys. So it's constantly attracting new people from across London and abroad even. 此外，目前英国一些健康疗养中心、度假村都开始提供森林浴服务，并开设瑜伽冥想课程，最低的价格仅为$30。 好，刚才是给您介绍眼下呢，在英国森林浴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接受，并开始呢实践和采纳。刚才节目里说到了，有人呢去参加一些森林浴的一些修行班，还需要另行付费。但其实呢，做森林浴它的最简便的方法便是在林中行走，英文称 bushwalk。每一次的森林行走应该不低于一个小时，让自己沐浴在森林的灵气之中，充分地进行身体内气息的交换，为身体健康带去长远的好处。有数据就显示，定期的进行森林浴呢，可以有助于睡眠，缓解神经紧张的压力。美国一家环保组织在2011年的时候做过一个问卷调查，就显示美国有 87% 的人呢是长时间处于室内，6%的人表示一天会长时间的封闭在车辆当中。为了改善这些宅类的生活，提高户外运动，眼下呢，在美国有一个叫做心灵 Yoku 的日本森林浴行动，已经逐渐成为了很多都市人的修身主流。那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发现森林，也是有登高望远在森林中行走的地方的。让我们珍惜大自然的赐予，多去森林中漫步冥思吧。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今年的10月18号发布了一个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表示，在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不断升级的背景之下呢，该机构对2019年全球实际经济增长率下调 0.2 个百分点。该组织表示，全球的贸易量也将随之减少。如果贸易摩擦进一步扩大的话，那么受贸易停滞、金融市场混乱等影响，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最坏情况下将缩小 0.8% 以上。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对美国引导的加息导致投资回流美国这个影响应该加以警惕。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份报告对韩国舆论产生的影响。在这份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8年韩国经济增长下调到了 2.8%， 并将2019年的展望呢下调到了 2.6%， 这都低于韩国政府和韩国央行的增长预期。这个增长预期的下调也是引发了韩国舆论对于经济低增长的担忧。为此，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了韩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郭朱仲先生，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这样的调低预测原因是什么，又会对韩国的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보통이제 IMF가 1년에 한 서너 번 정도 분기별로 전망치를 조정을 하는데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季度对其增长预期进行更新，在10月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该机构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3% 下调至 2.8%， 明年则从 2.9% 下调至 2.6%。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对全球经济、新兴经济体产生巨大影响，金融市场不稳定以及美国利率持续上升等不利因素，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这些因素对严重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수출을해서먹고사는한국경제에게는좀불리한상황이다라고보는것같습니다。 正如韩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郭默仲的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今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 0.2 个百分点，将明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 0.3 个百分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以及美国利率上升导致新兴市场资本外流等因素，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韩国经济增长预期。此前，亚洲开发银行上个月预测，韩国经济今年将增长 2.9%， 明年增长 2.8%， 分别比7月份的预期值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同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9月份将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7%， 比4个月前的预期下调了 0.3 个百分点。郭教授表示， 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导致这些机构将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2% 的范围内。 2015年12月以来，美国已经上调冻结并再次上调利率，并且预计将继续逐渐加息。加息意味着美国的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一趋势将有利于韩国经济，但是因为韩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海外总销售额的 13%， 而韩国对中国和东南亚的出口总量占其出口总量的 55%。 如果美中之间的贸易摩擦持续下去，它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和韩国造成打击，而中国市场占韩国整个出口总额的 25%。 上周美国加息令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10月11日暴跌了 4% 以上，降至1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等主要亚洲市场的股价也下跌了 3% 以上。美国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正在逐步增加。更糟糕的是，美中贸易争端持续发酵，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7월달에세계경제성장률을 3.9% 를내놨거든요거기에보면선진국성장률이 2.4%。 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9%， 发达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为 2.4%， 新兴经济体为 4.9%， 但最近该机构将其全球经济的预测下调了 0.2 个百分点，降至 3.7%。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数据也分别下调至 2.2% 和 4.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敏锐地意识到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如果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在即将于11月6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赢得国会控制权，那么美中贸易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总统觉得有必要持续与中国的紧张关系，维持现在美国正在享受的所谓的金发女孩经济，以便他能够在2020年赢得连任。特朗普肯定会试图解决与中国之间3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肯定会遇到困难。在中国国内，中国应该意识到房地产泡沫引发的金融问题将影响实体经济的可能性。 부동산버블같은금융시장의문제가실물경제로전이될가능성을우려해야되는순간이오고 한국央行称美中之间长期的贸易争端将减少双边贸易，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2%，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 0.4%， 同时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全球贸易放缓将对依赖出口的韩国经济造成影响。许多分析师担心，由于华盛顿对北京的贸易制裁，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幅减少将对韩国向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造成打击。另一方面，韩国在国内有其自身的危险因素。 高额的家庭负债和国债是韩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问题。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政府正在增加各种税收，包括综合房地产税。个体户和小企业主很难应对最低工资上涨的负担，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提高他们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来抵消不断增加的成本。价格上涨将减缓国内消费，政府以收入为主导的增长政策可能会适得其反，并演变成以收入为导向的经济衰退。 截至今年第二季度，韩国家庭债务达到1493万亿韩元，比2008年增加了一倍多，这相当于2017年 GDP 总额的 94.8%。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过去十年韩国经济一直依靠债务维持增长势头，但由于就业形势和建筑业出现萧条迹象，韩国政府没有适当的措施来重振目前低迷的内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评估韩国通胀上升、出口下降、经常项目收支盈余预计将大幅下降。现如今，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巩固经济基本面。